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My Radio Android 和 iOS 手机应用程式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去 Play Store 下载最新应用程式。 iPhone 用家可于 App Store 下载 iOS 手机应用程式。想用手机收听或者收看 My Radio 最新节目，就要快点下载啦。 你識唔識黃仁達邊個？即係你前面根本就唔知黃仁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仁達咁樣，佢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咁，咩人嚟咯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嘅，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媽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咁啊！屌你老尾，淨執四廿幾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物都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你做啊大佬，你真係你啲嘢重要真啊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生之年見到個黨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是秘魯轉數還是很快 雲家油漿球場是他的玩具委拉走了沒人結日了沒人結日呢他就開始他的魔鏈就出來加里利维尔明确地指出阿仙奴当日三条战线前中后怎样如何被该话你的球员切断或者一些质素比较低级的球队就很容易被他汤穿的。但是问题现在爱华顿都做得到同样是可以汤穿你那些质素比较低的球队就叫阿仙奴就叫阿仙奴的扑街。 二犬大球场星期一四晚十一点半星期五晚十一点加长版密切留意。 嚟到星期五晚嘅熱血大球場特別版啊！咁啊，利物浦球迷天地咁啊，逢星期五同大家見面先，時間係11:00到11:30啦。所以今日又有少少嘅遲咗，不過都準時坐曬喺度啦。哇！大家見到上個禮拜就好多人啦，我哋今日都繼續多人啊嘛，我哋要同大巴對抗啊！發覺唯有對抗啲大巴戰術嘅話，就用人數同佢一齊相對啦咁樣。咁啊，今日嘅主持繼續有我利物產啦，咁我身邊咧。就仲有沙比仔啦，咁就另外仲有我哋新嘅主持啦，都唔系新噶，第二集嘅主持肥基，咁同埋就有阿旭，咁我哋今日哇犀利，我哋连续两个星期都请到女嘉宾上嚟啦吓，大家见到今日有多位嘅女士上嚟啦，咁啊不如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啦。 系大家好，我叫阿毛啊。 系啊，就咁叫阿毛嘅话咧，你唔识佢，咁啊但系如果我话俾你听咧，原来佢就系鼎鼎大名嘅英雄地。 系。 系啦，咁啊如果你大家咧系网民嘅话，你有留意追开呢个球 Fan Piece，Fan Piece 系啦，球迷世界里边咧，咁啊英雄地咧都系我哋利迷嚟嘅，咁啊都经常有啲好。我覺得是比較山鬼的文章啦，關於利物浦，答分真係好獨到啊咁樣。咁啊，其實我開始的時候咧，我都唔知道原來英雄地是女士嚟噶咁樣話。 我喺個 group 度冇講過一隻 啊，有個女士突然間著住利迷波衫上咗嚟，跟住個啊，原來一個女士可以寫到呢個無間道嘅劇情，融入去呢個費蘭道托利斯嗰度啦咁樣。係啦，咁啊都希望我哋日後都可以繼續同阿毛啦咁去同我哋分享一啲利物浦嘅一啲嘅事蹟啦咁樣。咁啊講翻呢個星期，我諗大家嘅心情就好沉 沉重啦，咁样个感觉好好两极啦。有啲就虽然个个表面就要撑住咁样，个心咧其实就好嬲、好愤怒咁样啦吓。咁啊呢个嘅状况，我相信就维持到去呢个星期三啦，系咪啊咁样？咁我哋先去第一张相先啦，咁样。我相信所有嘅利迷见到呢一张相咧，就 咩蓝色巴士 系啦，就终于 有 logo 嘅，有 logo 啊，终于锯晒咁样吓。 真系有啲 凉。系啦，当呢个车路士打完呢个欧联，用翻呢个大巴阵对付呢个马体会，结果就搞到车毁人亡嘅时候咧，咁我觉得终于抑压咗几日嘅嗰种嘅愤怒嘅心情都，唉，稍稍有啲抒发下啦。 喂，未打嗰场欧联之前咧，我都真系惊佢有得噶嗰架大巴。 系啦。 点知佢又唔出得唔晒？ 你知第一回合马体会主场咁打咧，冇佢扶。 系。 你估唔惊啊？ 佢傻，今次架大巴啦，架大巴四个辘冇咗一个辘。冇咗个碌，所以佢今次出事，佢自己唔敢，系摩连奴唔敢去尽，但又收收埋埋。今次佢真系自己 原本对我哋系伤残嘅，啱啱呢场得翻单 层， 单层就俾人打死啦。冇咗个碌嘅，嗰个碌就夏萨特啦，呢真有同我哋讲。 系啦，咁啊，麻烦索出去下一张相啦。系啊，呢幅图我谂。一句讲晒啦，根本上佢我哋利物浦对住嗰场咧，就好似呢个卡通公仔咁样吓，摆架大巴士喺度狂射极都唔入咁样。咁啊，有啲车路士嗰边嘅死忠球迷，梗系话啦，吹咩我攞到三分啊咁样，系啦，有啲可能就算唔系车路士嘅球迷，又会讲，喂，咁人哋得啊呢种战术死守咁样。佢都唔係打901喎，佢已經打到10-101咁樣㗎啦已經。咁啊我又會咁諗囉，你哋係咪真係好想，如果即係講真嗰句，如果佢呢個大巴戰術對埋呢、這個馬體會都俾佢成功嘅話呢，我相信摩連奴一定走火入魔㗎啦。 去到決賽都用呢招啦。 係啦，決賽呢招係咪你係想睇啲咁嘅波呀咁樣。即係我自己個心就第一句講啦。咁都係有啲人梗係話嘢，你輸波啊，你梗係賴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成件事我真係六個字去形容摩連奴。人無恥是最無敵的，這個是抄回人家友台的那句說話樣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他在不停自己輸球他就罵人家死守，自己又用這樣的戰術樣，我是很看不起的感覺是雖然你說摩連奴一個什麼戰術大師那些樣，但我覺得嚟家即係恰我哋足球係冇嗰啲籃球咧，有啲咩公平競技嗰啲嘅，譬如咧打 NBA 咧，又話你唔可以出 控球內啊， 係啦，你唔可以出啲負 30秒，係咪三 廿四秒？廿四秒進攻， 廿四秒控球嗰啲咧唔吹你可以得戚啦咁樣。咁啊，又或者你嗰啲咧就專登就唔出曬啲最強陣上嚟啦咁樣。咁啊，又喺度用埋啲咁消極嘅打法，好似 NBA 會罰錢噶嘛咁樣。結果俾佢咁樣玩足一場，佢就攞一張黃牌喎。其實成件事我覺得係非常之離譜啊！咁樣， 其實我覺得嗰場波球證咧都真係過分寬鬆啊！因為上半場車路士刻意拖延時間， 好似冇補，唔會點補。 佢冇俾黃牌車路士，其實舒華沙一早應該攞黃牌啦。 摩連奴 應 該攞牌啦，掛搶個波。係 啊，我覺得成件事最嬲係咩咧？球證我睇住佢不停喺度做咩啊？做呢個動作。即系当每一当利记嘅球员走埋去投诉嘅时候，佢就我知噶啦，我会补翻钱俾你啦。 但系咁样牌就冇人够胆再拖啦。 系咯，我觉得呢个根本上系一个竞技个问题，唔关补唔补时啊。你话即系如果补时系因为啲伤停嘅问题，我就补俾你啦。佢而家好明显喺度抌波中，我记得好似有一个球迷啦，都好有心咧，就去计算下佢哋点样拖延时间啦。 哇， 舒华三每开一个角球就拖30秒，每抌一个界外球咧，佢哋就拖咗15至20。摩连奴自己 hold 住个波咧，又 hold 咗10秒咁样，仲未计要行出去饮水啊，绑下鞋带啊嗰啲咁样。哇，我觉得呢啲即系你想点啫？你都唔系踢波嘅， 呢种计法都系其中一样嘢嘅。有个球迷咧用咗马体会去做对比，你见唔见马体你车仔主场嗰啲球童点样啊？个波啱啱出界，即刻半秒都唔使抌个波俾出有四球员，即刻开界个球，哇！真系大佬。 咁啊，一路讲一路睇去相啦，麻烦手中去下一张相咁样先啦。咁啊，大家睇到当然啦，你话要闹车路士啊，阵间有排闹啦咁样。咁啊，反而咧呢一场，大家个焦点就放喺阿队长度啦咁样。咁啊，大家都知道第一球又。 我覺得都是正如啊，我記得那日啊 ，now 嗰啲旁述都講啦，係好多嘅巧合啊，串連而成。我認同嘅喎，咁樣可以咁啊。同埋就今日臨上嚟做節目嘅時候啦，都有一個轉載咗啲內地嘅球迷啦，就寫咗篇文章咧，佢就謝拉特咧碰到呢一啲咧，又唔係巧合咁樣。原來發覺咧，謝拉特咧 好多㗎，佢 喺佢職業生涯裏邊咧，都試過有好多次咧喺啲咁嘅大賽嘅時候咧，係會有啲嘅甩碌嘅， 仲要受惠者系啲好多球星添啊，斯丹啊， 姆 巴啊啲啊， 杜姆巴，即系有时系杜巴啦嗰阵时， 亨利咗两次，一次系对阿斯奴，一次英格兰对法国嗰球。 佢咪傳嗰球俾阿斯丹都係試過， 斯丹一次。 可能睇直播真係見到呢球，已經舉起手指諗住鬧噶啦，但係見到呢個係謝拉特，唉，又鬧唔出喎，真係，因為冇佢，我哋冇今日。 係， 所以我覺得即係冇計啦，即係成也謝拉特，敗也謝拉特，你點睇？ 我就覺得不可以賴曬謝拉特嘅，如果要賴，一早賴高路透嚟先啦。之前 上次 跌咗兩蚊，我覺得去到呢個位置，你冇得怪謝拉特噶啦。佢今季的表現入咗咁多球，十二碼，我覺得佢有交代。去到呢個位置才甩碌，我就寧願話阿沙高點解你要咁樣要交俾隊長咧？其實那球波係少少甩腳嘅。 係，唔係嗰球我上個禮拜都講啊。我如果係安力基嘅話，佢係會唔會傳俾龍門咧？ 係啊， 我覺得嗰啲位係太危險， 向前傳踢出界好過啦。 你平時如果你一個有經驗嘅後衞咧，如果你我唔話佢阿仔啦，個球佢本身係中堅，佢企位係中堅咧。如果中堅附近或者前面有個前鋒喺度咧，佢會褪，佢拉後一腳，然之後打大環傳去傳過去左閘或右閘嗰邊，或者係俾龍門嘅第三選擇先係。俾其中邊個位嘅嘛？佢就係俾咗謝拉特， 謝拉特冇諗住佢會俾佢，根本 吉有球。我懷疑係太近啦，所以唉真係。 同埋嗰場波係成場波見到謝利物浦攞波咧，丹巴巴係 mark 住謝拉特嘅，即係唔俾佢係發動第一點嘅。其實摩連奴呢樣嘢要係震佢又好點都好， 佢有個部署， 有部署咧，有部署喺度， 係啦。 咁都係咁講啦，即係我其實都好認同嘅，就話今季嘅利物浦冇阿謝拉特就去唔到呢一步啦咁樣。咁所以你都見到我哋今日定個標題，聯賽冠軍離我們這麼近又那麼遠咁樣啦嚇。咁啊呢個陣間再慢慢可以講落去個爭標形勢啦。咁但係 anyway， 我相信在座我哋一二三四五位嘅話，我哋都覺得真係唔可以怪得曬阿隊長啦呢、這個。 唔係你單場睇場波嚟講啊，有個咁嘅球員失利嘅話，你作為球迷。個教練好，咁你唔好即係撇除咗謝拉特呢個名之外，你有個球員咁嘅失誤，你都會，你唔好講指責，你都會即係賽友同佢講翻，唔好咁樣啊，點樣乜問咁。但係如果你投射翻成個賽季嚟講，謝拉特個功勞，咁你都鬧有陣時一兩個一定有嘅。但係你係咪再深究？我諗就唔會噶啦。 即係自己覺得點解你要咁做啊？ 係啊，你第一夜嗰種 呢一場點解要一場呢一場 你 嘅係啊？呢、這個第一夜一定會有一種情緒發出嚟嘅，但係之後都唔會噶啦。即係我學阿羅莎士話齋，冇佢邊有依家啫。 係 ，anyway， 我都覺得始終成隊或者成季嚟到講，我諗佢孭個心理負擔壓力係最大 的，最大 嘅。咁啊，所以我都好希望下一場即係嚟緊對水晶宮嗰場，希望阿隊長可以 振作啫， 振作啦，係咯，重拾。 啱啱見。他不是說訓練的時候他不是鏟到隔人中間飛起的，有苦啊，他很想做一些事 鏟到飛起 立刻被劉嘉士的在邊人玩 希望我繼續延續這個即可以收拾心情，繼續去到捱到打到最後最後一場的比賽啦，係啦，咁我哋作為利迷嘅，梗係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啦，都係咁同佢講嘅，我哋會繼續支持佢。好啦，咁我要去下一張相啦，麻煩。嗱呢張相睇嘅我真係嬲，哇，真係黐線 嘅。Pass 啊，摩連奴， 我有啲 friend 仲認摩連奴做老豆㗎。 作父啊，簡直 係摩倒嘅人物啊，真係。 我係記得摩連奴咧，今屆英超咧，咪有我都唔記得邊一隊啦，話個執波仔咧拎住個波唔肯俾球員咧，阿摩連奴就走埋去教訓個 水晶宮啊， 水晶宮 保護佢，佢話驚下身就過去踢佢。 係啊，靚仔你小心啊，驚住你咁樣做俾人打咁樣，佢自己又做一個咩教材俾人哋睇，拎住個波咁樣，仲要做低能仔咁樣啦，收埋波扮好，哇！睇住個鐘真係拗爆頭嗰件事。 其實我上翻另一邊睇咧，摩連奴就係呢啲地方佢係優勝咗其他教練。佢呢條友咧係咩咧？佢將所有 會增加對方球員的壓力，而將自己球員的壓力自己受曬。加跟住都仲記得佢嗰陣時06年嗰陣時候咧，車仔對巴塞咧，佢特登撩人哋球員，你知唔知入場嗰時佢做乜啊？見到佩魯爾同佢打招呼嘛，佢一掌刮落佩魯爾度。呢條友係做得出㗎，呢條友我咧。即我本身我屋企欣賞車仔呢隊波嘅，但我係真係唔鍾意呢個教練，但係呢條友係有佢個特色，有 但所以佢啲球員咪鍾意係啦，會賣命囉， 係會賣命嘅，所以一定有原因，呢條友即係計到盡晒 嘅， 但我覺得有啲嘢呢適可而止咯， 系啊，適可而止 咯，我覺得而家 係 over， 完全係玩到走。 佢好似今年會癲咁， 因為冇費格遜同佢，即係冇咗個對手， 周圍開戰， 好似丁蟹咁自己一個喺度，即係完全馬判咗俾佢就 OK， 唔俾佢咧就影響咗完賽事，毀咗完賽事啊嘛又， 即係冇咗個同佢一樣咁中意打口水戰嘅廢著嘢， 因為你 就周圍撥火， 你咁搞搞咧。企喺隔篱一个即系费莱根同埋谢拉德咧，一定影响好燥晒嘅。你睇谢拉德，你睇个你净系咁睇呢张相，你见啲眉目已经眉头都皱咗嘅，影响好大。 咁麻烦手出去下一张相啦，咁样。 我话如果唔 系咁啊，呢一张就直情俾人改咗图啦，已经咁样吓。咁但系 好似呢张图， 我直情怀疑咧，如果唔系谢拉德亲自过去攞咧，佢就算佢攞， 佢玩得仲耐。 佢唔系啊。就是他先冇咁耐。 哦、oh, ，OK。 佢可能佢而家立住个波，但系佢实队 长 嘅啫，系啦，佢就系你队长啊嘛。 知道啊，队长系最重要 的。最重要同埋最急嗰个啊， 同埋谢拉特有阵时候都系好易受呢啲影响咧。 受就而喺场上， 唔系太冷静啊，谢拉特其实即系佢热血咯，系一个。 搞到呢一场之后咧，即系。作為一個利迷咧，本身其實即係我哋最大嘅仇家啦嚇，就應該係嗰啲魔鬼隊啊嘛， 魔連奴 都係成日加多個魔咁落去咯，而家即刻真係唉， 魔親都 走啊嚇！小心啲啊咁樣，所以我有講啦，已經想白台鬧佢啦已經咁樣。 但我鍾意佢有個新花名喎，佢由 The Special One 佢變成 The Semi Final One。 咁四強專家係咪？有啲傳媒叫 Semi Final。我帶過四支球隊攞入到歐聯四強， 好叻㗎啦已經。 連續四年啊嘛，仲要 好決賽喎，仲要 咁啊， 八次入。八次入去到四强，五次出局噶， 而家六次啦。 好，咁啊，麻烦手出去下一张相啦，咁样。唉，咁啊，闹完车路士，咁啊，算啦，咁啊，梗系要嚟紧张我哋下个礼拜嘅比赛啦，嚟紧呢个礼拜嘅比赛啦，咁样，咁啊，大家都好似今个礼拜嘅利迷咧，唔系就系睇一场波，睇两场波咁样系啦，系啦，第一场当然睇翻我哋利物浦对水晶宫啦吓，咁样，咁啊，反而另一场波更重要， 更加重要， 系啦，就我哋嘅同事嘅兄弟啦吓，最后嘅，我哋啊，而家要嗌松啲啊咁样，何启超。都滿意啦，應該我哋求你啦，而家終於有 要求，要求啊！ 佢話幫我哋啊嘛， 何啟超幫我哋，唔係喎，馬天尼斯話幫喎， 唔係佢話我唔係為利物浦嘅， 佢冇諗過我哋，佢話 係啊，我唔會幫人，我唔會為咗幫人哋贏波嘅，我只會為自己去贏波嘅咁嘅意思。 嗯，係啦，咁啊呢一張就係 Echo 咧利物浦嗰邊嘅報紙啦，咪都大家都好緊張，究竟愛華頓係抱咗一個咩心態去打呢場波咧？咁樣，正如我今日都出咗副標題啦，究竟拖匪會唔會肯幫？手咧咁樣， 招計係咩咧？拖 不如阿沙俾你講下嚟緊，佢而家愛華頓嗰個形勢咁樣啦。 嗱，而家愛華頓因為佢要佢仲有機會可以爭到呢個歐聯職位，即係而家佢排第五啦。咁其實同阿仙奴爭四分，如果阿仙奴嚟緊兩場波得翻兩場啊嘛，佢大家都爭翻兩場啊嘛，阿仙奴輸曬，佢贏曬，佢嘅歐聯。咁有一樣嘢咧，就係除咗歐聯之外咧，佢其實第一。當然都難難地嘅，你話阿仙奴輸曬兩場都幾危下嘅， 阿仙奴易打添， 係啦易打都未必啊。阿仙奴好似嚟緊， 諾域治因為有一場， 諾域治同埋有一場都係護級隊，我唔記得咗邊隊啦。咁就最即係你唔難保阿仙奴都會輸曬兩場，咁你自己要贏曬嘅。除咗歐霸歐聯之外，仲有歐霸。歐霸咧，如果佢咧因為而家仲有二次追緊佢噶嘛，但系二次其實有第五名咧，即系佢同埋其實大家要知道一樣嘢，就是、英超咧就係、是英超第五名咧就可以攞歐霸 直接踢歐霸。 咁第因為而家咧足總嘅話咧，其實足總點都會後成嘅，因為如果足總個冠軍咧就係、是、可以攞都係踢歐霸，但係嗰個唔係阿仙奴就係後成啊嘛。但係足總杯嘅亞軍係可以代冠軍去踢，咁即係無論阿仙奴攞都係後成點。 都攞到第二嘅名额。咁第三个名额就系联赛杯冠军，但系联赛杯冠军原来已经定咗出嚟系曼城，咁咧就唔会由亚军去代曼城嘅，就会由联赛嘅第六名去代呢个联赛杯嘅冠军去踢呢个欧霸。咁联赛第六名，咁大家要谂下咯。嗱，第五名我觉得唔系热刺咧，就系唔系热刺就爱华顿噶啦。 嗯， 但原来第六名咧，有人有得同爱华顿有得争嘅， 系咪人嚟噶嗰队？ 嗱，我又想讲嗰个系，即系通常都攞数字去形容嘅一队，而家都系排紧第七，即系嗰啲咩19000嗰啲咧， 49000噶嘛， 系嘛，49000都得噶。咁原来佢呢队波咧就系、是。佢嚟緊嗰三場贏曬嘅話，佢有9分，因為佢而家60分。曼城咧，曼聯佢而家60分啦，即係咁。愛華頓咧就69分。如果愛華頓嚟緊兩場波輸曬咧，佢仍然69分。曼聯嚟緊佢有三場嘅原來。佢三場波贏曬嘅話，佢69分，咁肯定佢仲有一樣嘢肯定就係、是、得失球一定壓住愛華頓，攞咗第六名。咁愛華頓就冇得踢啊，連歐霸冇得踢，即係在情在理咧就係、是。仲有少少機會去爭歐聯，同埋一定要保住個歐霸嗰個職位咧。所以曼城再情再理，其實都唔會去放，一定會去盡去達。我自己睇去盡對曼城啊，但係都要聽日晚都要睇一場波。聽晚愛華頓踢曼城之前咧，其實係聽晚凌晨12:30啦，就愛華頓對曼城。但係其實早半粒鐘咧，原來係曼聯踢新達蘭先嘅。 嗯。 咁呢个系大叫两重关卡啦，就系欧霸关卡。如果听日曼联赢咗新达兰，我谂佢照样会努力去踢。但系如果曼联和咗咧，可能又俾即系嗰啲佢俾足料嗰个程度可能降低少少嘅。 所以要捧曼联加爱华顿喎，呢 咁大咯，好违心噶咯，成件事 可以捧曼联。 嗱，你 其实你叫我要支持爱华顿，我个心已经揞一揞咗，你仲要叫数字队帮手？ 唔系，好简单，听日咧，你听日但我曼联场波对新特兰，我记得系唔知十点，总之10:00前开始。你又唔好用捧曼联嘅心态，你都用希望新特兰输啦个心态去睇。 咁新特兰。 同埋再有另一個 point 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話，愛華頓究竟係咪會放水？我覺得認為唔會，因為大家唔好記得一樣嘢，就唔係利物浦同愛華頓之間問題，係利士同曼市之間個。 冇錯， 你冇愛華頓冇可能因為要搞利物浦而去放水俾曼市噶嘛？而家兩座市，除咗足球方面，其實係成個經濟同埋佢兩個市嘅文化係有互片百幾年嘅啦。因為佢哋利物浦個碼頭，因為嗰班工人，大家其實曼聯都有個工，都係工人嘛。但系曼联包即系特登作百几年前作条运河出嚟，搞到利物浦嗰啲经济掉晒嘅，都系因为咁。同埋两座市啲人咧真系互片嘅，冇咗球会都系咁，所以都点咩叫西北打比啦。所以爱华顿唔会放水俾曼市，呢个第一个方。第二点解我都就住佢点解唔会话特登唔会帮利物浦？大家要记住一点，两年前希斯堡23周年，大家知道咩事嘅？其实爱华顿系要记住佢张相，一个女仔着住爱华顿9字，同埋一个利物浦个 六字 男仔着住6字，同埋爱华顿球会方面喺23周年希斯堡即系平反咗，其实都可能系其他地方唔知都帮到手啦。其实喺眼飞路球场咧，佢哋系用红蓝字砌咗个好似 thank you 嗰字出嚟嘅，重点都系俾爱华顿。其实呢、這个其实唔好让我讲咁耐，呢个系第一个令到两个球会去和谐嘅地方。其实呢个咧啲第二咋，大家记唔记得？仲第一点系发生咩事？2007年8月暑假嗰阵时候，利物浦市有一个爱华顿11岁嘅球迷叫琼斯，喺利物浦市街头俾人枪杀咗。跟住当系发生咩事咧？利物浦之后一个礼拜之后咧，有一场主场嘅波就对图卢兹赢4-0嘅，利物浦球会请咗呢。个被杀男同琼斯个屋企人嚟，佢哋其中一女一个阿妈同埋两个男嘅，咁佢哋就着住爱华顿个波衫嚟。利物浦史上第一次喺雁飞路播爱华顿球迷个会歌，去悼念呢个位呢位男同琼斯，亦都希望呢三佢三个呢三个家人去得到安慰。 哇！我听完咁耐之后咧，我有8个字用阿沙比仔呢番嘅说话，知唔知咩啊？动之以情啊，说之以理啦。 呢个系即到啲紧要关头，窗口都系对外啊， 对外噶。即其实 愛華頓和利物浦都是這麼多年來的牌、啊、即打比並零白能，其實我覺得這一兩年的牌是黃牌紅牌 淡化了， 淡化了07年那件事真的很重點來的、嗯、07年那件事都是活利物浦， 大家可能知道曼士利威了那麼久， 還有我都有聽到即我的海外居住在利市的利迷那些消息回來，其實他們都有去問一下愛華頓的球迷，他們反而都是覺得希望反正大家現在冇乜嘢 爭啦， 大家都有嘢爭。佢話唔爭在大家都係兄弟兵啦。佢話反正大家能夠將個廿幾年嚟將嗰個聯賽冠軍個杯迎翻嚟歷史啦。佢話啦，利記已經有20年，即係歷史啊，都冇已經冇舉辦過勝利巡遊咯。即係想大家一齊。 05年 除了即是聯賽那個啦，即係所以變咗大家都好渴望有呢種嘅感覺咯。 但我又想問下毛，你中唔中意呢對愛華頓有咩感覺呢？ 嗱，其實咧，愛華頓球迷同利物浦，即係其實喺球場內佢哋好似競爭好激烈咁樣。其實事實上咧，喺利物浦市入邊咧，呢兩支球隊咧，其實唔係好似其他市咁樣咧，因為佢哋譬如阿仙奴同維斯咸，或者同阿仙奴同熱刺，佢哋唔同階級有唔同嘅鬥爭。但係咧，利物浦同愛華頓咧，就好似咧，我同你。你哥哥就可能捧利物浦，可能弟弟就是捧愛華頓，其實他們成班街坊一起看球的， 那自己一定都穿過愛華頓的球衣的身 不是謝拉特真的捧利物浦的，是奧運、加力查那些就是捧愛華頓、即其實他們不是真的競爭對方，我這陣子都有不斷看 forum 看啲愛華頓球迷呢，好笑他們的心態，尤其是他們很記得05年利物浦歐聯落後半場落後3-0比 AC 米蘭之後，他們的心態是全部人其實在心裏面是幫利物浦打氣，跟住到他們贏了捧杯，其實他們很開心，感動到喊，所以當然當之後勝利巡遊的時候，他們其實就好想死 不過自己屋企嘈完對住窗口對外的時候都一起打氣 的，是的其實他們就不是真的競爭對方，只不過是牙教戰，因為我很多朋友去利物浦市其實都兩邊球迷是很 friend 的，但很多時候因為很少情況在英國你見到有這兩隊同事打比咧，係坐埋一齊嘅好多時，因為一家人嚟噶嘛。 同埋你見到啦，如果你去利物浦，都話去 Liverpool One 啦，即係佢利物浦最大個商場嗰度買嘢咧。利物浦嘅旗艦店同埋愛華頓嘅旗艦店咧，開喺隔離嘅啫嘛，唔係隔離嘅嘢，其實根本上兩個鋪頭兩個門口啫嘛。 或者細啲嘅， 嗰個門口細啲啦咁樣，咁但係冇所謂嘅，不過係啦， 一次過買曬兩件啊真係。 係啦，咁啊麻煩可以手裝去下張相啦咁樣。係啦，既然講完呢個愛華頓。要幫幫手的時候都看看最尾的時候現在爭標的形勢立怎樣下，大家都知道我們下場就會硬撼這個水晶宮，但我覺得水晶宮自從他沒有這個鋼板威脅之後、 上場對曼城 他不是立廢 到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真的當利物浦輸球呢，我就已經將希望 立刻轉台 立刻轉 然後五分鐘就沒有了， 看半場不用看， 然後半場應該熄了電視， 立到中場都不跟人的任一个，反而我觉得班后卫仲还有些少，班中前场 就系讲唔通嘛。之前话五连胜，巴闭噶嘛，一个嘢拖你撞散晒条防线，我嗰球一嘢爆开晒。 喂，唔紧要啦，我而家我哋都有求于佢嘅，一系俾你数翻六球啦，反正你而家冇用冇。 有卡数仲有卡数，放紧假有卡数 系啊， 放假， 放假真系 唔系，因为我哋而家都同曼城佢家个得失球争十啊嘛，咁样咁啊，不如你送六球俾我，由爱华顿唔系由呢个纽卡数送六球俾我哋咁样啦。 炒纽卡数嘅。 卢卡素上一季我哋咪炒六粒咯 ，friend 嘅 friend 嘅， 卢 卡 素 系 friend 嚟， 上届都炒佢六比 六粒啊，六粒啊，冇零啊， 冇冇冇 零啊， 六零啊， 咁今年都唔爭在啦。 咁其實卢卡素唔緊要啊，而家爭水晶宮，我放六粒俾我哋 啊，所以挨埋你啊，當挨埋你啊，俾六球我啦咁樣。咁 啊，都唔好唔記得，其實曼城嚟緊三場咧，除咗愛華頓之外咧，你唔好即係睇啲維斯咸同埋維拉，維拉其實仲有少少危嘅。 韋斯咸都是大巴嚟嘅，同埋 韋斯咸大，同埋維拉佢唔係話100% 係巴士急成功嚟嘅。 喂，但維拉都幾頹喎，細咁多喪屍喎， 護級嗰陣就 佢都要㗎啦。因為維拉如果佢真係輸曬兩場下邊，如果即係羅域治話， 但下邊又好難贏曬 㗎嘛，係都難嘅。但係唔係你嘅心態一定要去，一定要進嘅，一定要進。但係衰啊係咩咧？維拉係最後一場波咧對曼城，應該都 咩二咩二咩二 係啦，最尾一場對 曼城。咁仲有啲機會喎。 因為韋斯咸其實應該都差不多夠分，但是維拉其實都穩穩地的。如果你最後一場調翻轉係維拉對曼城，就有啲危啲，因為塵埃落定佢都唔會同你點去進。 咁另外新敵人嘅車路士啦，最尾兩場都係對住啲護級隊啦嚇。咁啊，諾榮 需要你追唔到上嚟，算 同卡迪夫 係啊，佢對手係啊。 冇唔會睇車路士 咁啊！大家都話 唔係足球嚟嘅呢啲。 不過而家啲媒體成日講話，即係利物浦嚟緊對水晶宮要點樣數點樣數。我怕就係啲球員有壓力，又係即係驚佢哋即係 我驚。 係啦，其實贏係最緊要，我驚佢哋就係 打翻自己嘅科。 佢想係咁數，成日中場就會甩波㗎。 係啦，佢急一急就攋嘢㗎啦， 一急就攋嘢。 好，咁啊，最後去埋下一張相啦。咁啊，講完啲唔好嘅消息啦，講完啲憤怒嘢啦，咁梗係有好消息啦嚇。咁啊，你見到阿蘇啦咁樣，咁啊，本個呢個星期就雖然帶住佢話自己帶住唔開心就去攞獎啦咁樣，咁啊當選成為今屆嘅英格蘭嘅足球球員先生啦。 球員先生， 咁就係自2006年之後，阿隊長攞完之後咧，咁啊再一次有我哋利記嘅球員啦去攞， 同埋係第一個。南美球员攞 啊，系啊，第一个南美球员攞，咁啊，我谂作为利记嘅球迷，或者就算唔系利记嘅球迷，我谂阿苏今年捧都系咯，实至名归啦。 唔系佢攞个队长攞嘅啦，讲真呢个奖，我觉得。不过阿苏入球助攻都咁多，第一咁冇得唔俾 double 咁啊吓。咁另外仲有一个好消息啦。咁另外就英超嗰即系今本季嘅最佳受益人嘅名单咧，咁我哋都已经有四位上咗榜啦，就苏亚雷斯啦，咁就史多列治，咁啊大队长，另外仲有一个唔记得咗添，突然间死啦，突然间甩碌咗添。 另外一个应该系咪史达宁有冇 啊？系啊，史端宁亦都当选，但系就正选个阵容就冇啊，史端宁 冇史达宁 系啦。咁啊，另外即系佢三位就已经稳咗呢个正选首位人阵中啦，咁样咁啊都系好事嚟嘅，我觉得吓、啊，尤其是可能喺头嗰几季实在太颓嘅情况之下，都系偶然有啊费南道托利斯入选到咁样，咁啊终于有翻啲气象啦，咁样系啦。其实你好多球迷都已经放眼去今届英格兰世界踢世界杯嘅时候，你都见到可能有。右边的全部都是我哋利物浦的球员嚟噶啦，咁样系啦，咁就大家仲冇补充？ 都冇噶啦，都睇下，总之睇下爱华顿先啦，听晚记得睇爱华顿啦。 爱华顿加油！ 我 第一次 我会 怪第一次讲，好惨，好唔愿意咁啊！ 我会话利史加油， 系 系啊， 马西塞特郡嘅同胞加油啦，咁样系啦。咁就今日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最后都再一次多谢阿 Mo Sir 同你分享啦，咁样。咁啊，今日嘅利物浦球迷天地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我哋星期五版嘅热血大球场。千祈唔好走开啦！好，今集时间到啦，拜拜！ 加油啊，华顿！